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9月7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9月8号是美国从军事上霸占朝鲜南半部已有71年的日子。美军霸占南朝鲜的70多年是朝鲜半岛上有战争、对抗和紧张局势持续的历史。今天霸占南朝鲜美军是在朝鲜半岛和本地区破坏和平与安全，卷来任何战争乌云的癌症存在。二战结束后，美国以解除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为借口霸占南朝鲜，一向追求称霸亚洲和世界的侵略野心，将朝鲜疆土和民族分割成两半，给我国人民强加了战争浩劫。美国在缔结停战协定后，直到今天的60多年期间，向南朝鲜及其周边运进核武器等庞大的侵略武力，举行各种北京战争演习，来不断加剧了朝鲜半岛和本地区局势。美国以战略灵活性为名，把霸占南朝鲜美军改编为一支可以参与本地区其他纠纷的战略机动军，因而其侵略性质更为明显。最近还竟然策划向霸占南朝鲜美军部署其作战范围包括周边国家的萨德。现实清楚地说明，若不迫使霸占南朝鲜美军早日撤离，就不能保障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持久和平与安全。美国应当正视我国堂堂的跻身于核强国前列的战略地位和大势所趋，撤销时代错误的对朝敌视政策，还要用和平协定来取代停战协定，立即从南朝鲜撤走侵略军和核战争装备。